我很想知道，对于你而言，国与万之哪个更重要？ 国重要， 可他没了，什么都不重要。 何峰醒了过来，罗林叔寸步不离地守在他的旁边。 醒了， 我死了，还是你也死了？ 你还活着。 何峰看了眼周围，是个老房子。 喝口水。 罗林叔倒上杯茶过来，何峰半抬起身子接过茶杯。 小峰，你真的以为我蠢到连哪一个儿子都分不清吗？ 所以你一开始就知道。 嗯。 为什么不拆穿呢？ 你是我儿子啊。 抛弃我和我大哥的时候，没觉得你把我们当儿子。 我不后悔逃离那座山，离开何长辉，可我也没有一天不再想你们。 十个小时前，罗林叔抓住小池太医的衣服，在他面前跪下。小池太医要扶起他，罗林叔长跪不起。 看在我陪伴你父亲这么多年的份上，饶过他一条命吧。我会把他送得远远的，再也不回来。 藤田美枝与母亲是从东京过来的，他们直接来到藤田青野的住处，谢池没有半点准备，人来的时候他还在睡觉。听到动静要起来，藤田夫人高兴地碎步到床边。 别起来，怀孕的人要多休息。 嗯，失礼了。楼下传来藤田美枝的吵闹声，一直嚷着要去见龙二哥哥。藤田青野不想让那件事坏掉心情，只好骗他。 龙二去南京了。 赶快把他叫回来，或者我去南京找他。 藤田夫人开心地看着谢池的肚子。 月份还小，等订完婚跟我们去东京吧，这样方便我们照顾你。 好。藤田夫人从小包里掏出一个小盒子，她小心打开，将里头的镯子展示给谢池看。 哦，本来想等晚上青野父亲到的时候给你的，还是现在就戴上吧。这是昭宪皇太后的恩赐，是青野奶奶送给我的，现在我把它交给你。 太贵重了，我不能收。 你是我们藤田家未来唯一的媳妇儿，这是必须收的，美枝想要都没有这个机会。 我才不要，龙二哥哥会送我的。现在可以叫你嫂子啦，让我摸摸。 哎呀，这么凉，别乱动。 哼。 藤田美枝瘪着嘴跪到床上，头抵着被子。 等你们结完婚，就该我跟龙二哥哥了。 嗯，不要这样趴着，注意仪态。 藤田美枝更高地撅起屁股，长叹一声气。 不要。 哦，让你见笑了，美枝这孩子就是被惯坏了，在外面啊可不能这样子。 知道了。 按照承诺，罗林叔要送何峰离开中国，可就去个洗手间的功夫让他给溜了。因何峰的被捕，所有地下联络点皆被换掉，老纪也不知所踪。他来到藤田青野的住宅附近，见周围密布几个日本兵和浪人， 守卫仍旧森严。忽然他看到阿如从大门出来，他尾随上去到无人的地方才上前按住他。 阿如。 何峰戴着围巾遮住半张脸，上一次阿如没见到他的正脸，却对声音很熟悉，立马辨认出来。 姐夫，姐夫你没死。 你可以自由进入。 姐夫，姐姐让我送手榴弹过来，她说今晚藤田青野的父亲会出现，他要和鬼子们同归于尽，你快去阻止他。 来家里。 我不知道。 你带着那个小孩走，今天就离开。 那你呢？你去救姐姐吗？ 管好你自己。 谢池又被塞进一套厚重的和服里，好处就是一层又一层，将手榴弹绑在腰侧，一点儿也看不出来。藤田野雄很低调，隐秘工作也做得很好，就是谢池也不知道晚上要吃饭的地方在哪儿，有哪些人。饭店不大，在法租界的一个僻静的小楼，虽没大张旗鼓的伪满是本兵，周边却暗部无数便衣兵。事实上藤田野雄并不满意这个儿媳妇儿，他向来瞧不起中国人，奈何儿子坚持要娶，还让他怀了孩子，看在后代的份上，他勉为其难地接受了，说是来参加订婚宴的，却与几个日本军官闷在包厢里开了2个小时的会议。